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从最近在这个微博热搜当中看到的一则新闻说起啊。我先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则新闻。那我看到呢，是在河南洛阳啊，有一个家庭突然走红了。为什么走红呢？就是因为他们三口之家啊，每天都会在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当中呢，去一起跑步，然后让很多的这个路人啊，或者说是一些朋友啊，侧目来观看，并且也是感叹说这一家子真是非常的这个热爱运动，并且呢是带着孩子，给孩子从小去树立这样的一个观念。而且呢后来听这个视频的拍摄的这个爸爸也说到了，有时候呢他们是三口之家一起来行动，有时候呢是妈妈陪着儿子一起，差不多可能每天跑2到5公里这样的一个视频啊。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咱们的老朋友健身教练导师常红家常教练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啊，爸爸妈妈带着10岁的儿子每天这样去跑步，像我们说视频当中啊也提到的都走红了，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于孩子未来，尤其是他从事体育运动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也希望和我们朋友们一起去分享一下对这则视频的感受，同时呢也谈一谈如果我们也要这样做的话有没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当然呢我们还是要先有请常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常红家。 嗯，欢迎常教练。刚才说到这个视频，因为之前也发给常教练看了啊，所以还是想先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讲一讲您当时刚看完这个视频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我觉得他家庭的这个运动的氛围特别好，这是我觉得现在吧，因为特别是青少年这一块的体能啊啊体育这一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因为首先这个父母的身材也很好， 是的， 对吧？ 对。 然后呢，他可以影响到这个小朋友的。 对，肯定的嘛。 对，在这种环境的渲染下，你说孩子他对运动方面能没有兴趣吗？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 所以这种家庭的氛围还有这种家庭的教育理念在里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和这个提倡的。 嗯，要不然我们就说啊，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嘛。 对，也是一种榜样。 对，所以在这个视频当中我觉得是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啊。 对，当然呢他的父亲哈，原来的背景他自己也说过原来是练过体育的， 嗯， 然后所以说对于这些运动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的技巧方法他还是清楚的。 对， 所以在训练方面可能会得心应手啊。 对 啊，或者对儿童指导方面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 是的 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拿这个话题来与大家去分享，就在这个过程的特别是儿童啊青少年啊还有这种家庭跑步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什么？毕竟我们成年人跑步，原来我们讲过，可能最主要防范的热身有没有做好啊？膝关节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那青少年，特别是在10岁左右的这些儿童，他们与我们成年人跑步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或者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这个是我们今天当中要着重去与大家去探讨的。 对对，也可以说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对， 说白了我们身体健康 对 是一个大前提，要是没有它的话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其他更多更好的这些事情的嘛啊。 对对， 那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是看到有很多的家长比如说给孩子报一些体能训练班啊，又或者说是报一些针对于我们考试来进行的这个专项训练的这个班啊。 对对，还有一些兴趣的，比如现在什么篮球啊，篮球兴趣班啊， 对 啊，然后还有足球的呀，还有网球啊，高尔夫球啊等等，这些球类会比较多，因为它那种互动性比较强。 对，但是前提其实 我们为什么想让孩子去参与这些呢？其实也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收获一个健康的体魄。 对 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辨别有的是不是真的适合孩子，又或者说我们自己哪怕说想带着孩子一起去玩一玩练一练，我们又该从哪些角度去入手，这些我们都可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我们还是先来说这一点吧，就是这样做我们提到的就是在视频当中啊，全家总动员的这种方式给孩子带来的这个发育都会有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呢？ 首先其实从心理健康来讲的话，对这个孩子的这种户外运动啊，其实对孩子的这种健康的心理发育是特别有帮助的。因为这个我们在人在运动的时候会释放多的那些多巴胺等等这些激素，它会使得这些孩子的性格变得更加开朗，也愿意跟别人去交流啊，然后呢性格比较活泼， 对 啊，然后那个心情每天也会比较好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成年人说你如果真的心情不好什么，你去做运动反而觉得好像会变好一点点，然后会 发泄出来了， 对，会发泄出来，然后会变得高兴一点点，这个是跟激素有关系的，这从心理方面。那从生理方面呢，可能因为十岁啊，特别是你看他的这个孩子刚好十岁，那十岁是在哪个年龄段呢？就是男生准备要进入这个第二个发育期。他第一个发育期就是小时候刚出生，我们说是那个叫专业词叫增发期，就是他是这个就快速发育期。然后第二个就是即将步入这个长个啊，然后这个开始变身啊，这个阶段就马上进入青春期之前，这一块一般男生呢他是从十二岁开始，就是进入一个快速增长，快速的这个增长。女生 更早一些吗？ 她在十岁， 对， 十岁就开始了。然后所以在这个阶段给她做运动呢，其实会有助于她的个子长高啊，她的一些激素的分泌啊，包括她的一些腺体的这些自我的平衡调节啊，包括骨骼肌肉的发育啊等等，这对于他们这个从生理结构上来讲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这两方面。当然呢，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在这个运动里面在这个运动里面呢，其实可能听众朋友们这家长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小孩子的这个长高他会 比较在意， 对，他这个其他方面什么长肌肉啊等等，这些可能这种直观感觉上啊不如孩子以后长得多高 啊，长一米八的大小伙啊 对对对， 特别有成就感似的， 对对对，营养特别好，对吧？然后其实运动对于长高是有明显的作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运动的量，就很多一些其他的方法，就是如果你运动过量啊，或者是运动的方式方法不对，可能会影响到长高。对，原来我们可能有提到过，因为他们这些小朋友啊，他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他们的长骨像我们的什么股骨啊。然后我们的这些所包括手指头这些都属于长骨的，这都属于长骨，就是它是长骨是什么解释？ 它难道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很长的骨 头吗？不是 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 我们手指头的这些骨头就是指关节，这些都属于长骨的， 那就是说明它还有延展的空间的，这种就叫 长 骨，对不对？ 就是从解剖的角度来讲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就看过动画片，就是那些狗狗特喜欢看那种卡通的那种骨头嘛，就两边粗大，然后中间一根细一根棍， 对啊对啊， 就我这种类型的就属于长骨 啊， 所以我们的指关节你看，其实我们的指关节跟那些我们吃的那些鸡爪子那些关节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两头就鼓起来 粗一点，然后 中 间这个是细条嘛， 中间，所以我们的比如小臂啊，我们的大臂啊，我们的 大腿 啊， 对 啊，包括我们的小腿，这些它都属于长骨的。就在这长骨的它这两头，就那个粗大 的那一部分里啊， 它下面脖颈的位置呢，它会有一条线，如果拍 X 光片的话特明显，它是有一条线，那个叫生长板，就这个时候它们的生长板会存在。就当我们适当的这种压力刺激它会刺激里面的骨质细胞去分泌。分泌更多的骨质细胞，结果就会使得骨骼变长， 对， 所以我们就会人呢就会 长高嘛， 对，就更加高，是这样。所以适当的这些刺激运动对于长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冲击力很大，比如说用了很大的重量，过量的运动等等，这些有机会会使得生长板 提前闭合，对，它也叫骨喉线嘛， 哦， 就是让它受伤了， 嗯， 受伤之后呢，它就自我愈合了。这个一旦愈合之后，就会造成它这个肠骨细胞以后就不会再生长了， 就 所以 可以理解为就是不再分泌一些， 对，它就停止了，因为它愈合住了嘛， 对， 愈合住了就停止了，停止了之后以后就不会再长了。所以在这个当中的这个拿捏度， 嗯， 怎么去拿捏，很多一些家长就是可能有点模棱两可， 对， 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当中可以着重去说一下这个问题哈。 嗯， 首先呢，就是我们就回到这个话题，就像这个这一家三口去带那个孩子跑步，其实从视频当中看到啊，其实他父亲绝对是有一定专业基础的。 嗯， 我们会看到他们在跑的这个这个路面是塑胶的， 对， 是公园的， 就是其实那个公园它是有两个道的， 对， 但他们专门要跑的是红色的那个，专门是用来跑步的那个 塑胶跑道上，对，就有点像咱们那个奥森公园， 是的， 对，专门有一条就是铺了塑胶的那个软软的，地面弹性比较好， 旁边那个可能是水泥的那种， 对，水泥的， 但他们就没有在那上跑，是专门要在那个红的这片来跑， 这就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对于这些要长个的这些小朋友哈，他们的跑步是尽量避免在一些硬地面上去跑的。 哦， 因为硬地面它冲击力大， 是的 啊，冲击力大，这个冲击力大之后，它就有机会或者有一定的概率去影响到它的这些生长板或者骨骺线， 嗯， 所以它选择这个塑胶跑道啊。塑胶跑道之后呢，其实这种你跑得再快怎么样，它下面的它的弹性会比较好啊，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于它的这个运动的安全性还有它这个骨骺线的受伤已经是降到最低了， 嗯，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点，就是在里面不要去找那些水泥地啊、柏油马路啊等等这些， 嗯， 但不说不行，但是因为就怕什么，比如我时间长了，我去跑个这个带小朋友跑，可能带跑个七八圈五六圈的，就可能三四公里，对吧，三四公里可能我们成年人觉得无所谓，他们会累，而且他们强度呢会大啊，除非你是专业的，专业运动员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这是第一点，啊，再一个呢，就是他们在这个运动的时候，不太推荐，因为有力量训练，可能会牵扯到一些力量训练，不太这个推荐是从高处往下跳， 嗯，冲击太大。 对，其实你知道，在专业队里面训练。是专门有这种训练的， 嗯， 我们他那个专业的词语叫超等长收缩的， 嗯， 就是怎么做呢，就先让这个肌肉做离心，原我们节目当中我印象中好像提过什么叫离心， 嗯， 什么叫向心，就肌肉发力然后拉长嘛，简单来讲就比如我下蹲，我的大腿前侧肌肉是在发力，但是它有拉长，这种叫离心嘛， 嗯， 然后如果我从地面起来，那个肌肉收缩发力收缩，这个叫向心，对吧，向心收缩离心收缩，什么叫当超等长这个收缩呢，这种呢其实它是让这个肌肉先做离心然后迅速做向心， 嗯， 最明显的一个这个经典的训练方法就跳身就从高台往下跳， 哦，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啊站到桌子上，平常有什么蛙跳什么的，对吧，蛙跳你是要蹲下以向心为主然后落地再离心，对吧， 嗯， 但我现在是从高处往下跳， 嗯， 所以你肯定要先落地，落地的时候因为肌肉因为有下冲的这个惯性，然后呢你就要拉长然后迅速再做向心，所以这个训练其实当然这个训练有什么帮助呢，它对于这些肌肉提高爆发力， 嗯， 还有力量是特别好的一种训练方法，但是在青少年训练当中我们不太推荐用太多这种的训练方法， 嗯， 除非他是专业素质很好，他有这些可能到了十五六岁了，这些才会开始出现用这些训练，就是已经身体素质达到一定的程度了才会有，初期的话我们不推荐这样用， 嗯， 因为这种的冲击呢就落地的时候那个冲击力是挺大的， 对 啊，所以这个呢有可能会造成他们的这个生长板受伤，有这种机会， 嗯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要注意，可能平常我们做力量训练就是做一些 自重的 或者是拿杠铃哑铃轻重量的，而且你知道吗，他们在训练这种力量的时候包括跑步哈，其实他们更多忽略的是爆发， 嗯 啊，爆发什么大力量这些他们不太做这些，他们这个年龄阶段一般是以耐力为主， 嗯， 耐力为主，所以跑步是可以的，哪怕我是让他做力量训练等等这些呢也是以轻重量多次数来的，但是他们也有个特点，就是他们是容易疲劳， 嗯 啊，他们的疲劳，但是他们还有个特点就是恢复会比较快， 来得快去得快， 对对对， 充电五分钟 对 可以用一天， 对对对，就有点像其实小孩还有个什么特点， 特点呢，就是他，你发现他的神经系统也是这样的， 嗯、 就是他学东西学很快，回头就忘， 忘的也快， 对对吧？对，学的也快，忘的也快， 对， 对，他的神经系统也是出现这个问题的，就是他们在这个年龄阶段，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有时候哎，你怎么这样，其实我们想咱们小时候也那样，就学挺快的，回头就忘，其实他这个他处在这个阶段， 这是自然的一个生长规律， 对，自然的一个生长的一个规律在里面。 刚才 嗯 提到的就是力量训练的问题啊， 对， 刚好其实我们也看到当时在这个视频当中还有这么一小段呢，是这个妈妈和她的儿子两个人拉着轮胎去跑步、 嗯、对 啊，就是刚看的时候可能就有很多的朋友会产生疑问啊、 嗯、 说这对孩子来说会不会就太过了、嗯、累不累啊之类的、嗯嗯、那这样的这种训练至于刚才您提到的给孩子会造成影响吗？ 这个不没关系的，因为他、 啊、 当然他这个我不会相信他说推拉着这个轮胎去跑四公跑这个两公里、 嗯、 五公里， 对对， 他肯定是一短的一个阶段当中，一般这种就拖着轮胎跑啊，我们先说它的作用，其实它对于我们就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它对于提高我们跑步的成绩是非常有效的。非常有效，就你不用管成年人或怎么样啊，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原来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跑步的时候有提到过，就有很多人他会跑起来你就感觉他是坐着跑， 嗯， 就那个腿在前面迈，那个重心是在后面， 对 对吧，我告诉你这个拖着轮胎跑就解决这个问题的、 哦、 对他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过，其实大部分人跑步呢你有几个方面你是弱的，我们先忽略这些这些十岁的小朋友啊，我们就是成年人。其实你在跑步的时候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你的前腰肌的力量不够， 嗯， 然后你的臀部的力量不够，然后你的腘绳肌就大腿后侧的这个肌肉力量不够，还有就踝关节力量不够，这几点。那你主要强的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你的股四头肌，就所谓大腿前侧、 嗯。 所以你每次跑的时候落地是觉得有力的，但是你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使劲跑特别费劲，但是不往前走， 嗯， 因为你没有后蹬的力量。你没有后蹬的力量，那我现在好了，我后面拖一个，拉一个轮胎，然后它是前面有带子拴到腰腹之间，你就去跑啊。 嗯、 那首先，其实人啊，他都会觉得就会省力嘛。你在跑的时候，你不可能是仰着跑，你仰着跑后面有阻力的，对吧？那个轮胎拖到地上，它是给你一个阻力的，这个阻力，它会，如果你再继续按照之前的跑姿的话，你就会往后走。或者是你跑不动、 嗯、 就觉得特别费劲，就感觉上半身是往后走，下半身是在前面，就是上半身下半身 分离了 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人体会怎么样，自然不自然的身体会前倾，就你在启动一段时间你身体会前倾，因为它有个平衡力嘛。对， 你就想瞪着它往前走的那种感觉。 好了，那我们想一下，就是你在家里如果你扶墙手扶这样身体前倾的时候，你首先会感觉到你的脚底是前脚掌会着地， 嗯， 对吧？你不会说是整个脚，然后呢，小腿会发力， 嗯， 然后同时呢，你的膝关节会蹬直， 嗯， 对不对啊？膝关节蹬直，那而且呢，你的髋关节会往前送的，就是说让我的髋关节这个地方它是成一条直线， 嗯， 你的预启动就是这种状态，就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 所以你想你在跑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我在跑动的时候。跑动的时候我只会身体让它更加前倾， 就不会有那种往后坐的感觉了。 而且呢，如果你在这种跑，因为后面有阻力，如果我是使劲往前迈腿的话，那个效率是非常低的，因为我要身体前倾，你往前迈腿你的幅度不会很大，对不对？所以你主要是干什么呢？主要是往后蹬的那个力， 嗯， 后蹬的那个力。所以你往后蹬就会练到我们的小腿后侧，还有就是我们的大腿后侧，还有就是屁股， 嗯， 所以呢，它就是增强我们后蹬的力量，就弥补我们坐着跑的那个问题。 嗯 啊，然后等把轮胎拆掉，然后你再跑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后蹬力量是特别有劲， 而且会觉得超级轻松了。 对对，当然呢，在这个拖着轮胎跑哈、啊，它有个特点，你跑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腿会特别酸 啊， 特别酸， 肯定的 嘛，因为有阻力。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常洪佳常教练和大家分享青少年参与跑步运动的好处以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和大家分享青少年参与跑步运动的好处以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的介绍吧。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呦，我从哪弄个轮胎去啊？你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找一个上坡。 哦， 去跑上坡。你跑上坡你绝对不敢仰着跑，仰着跑倒了、 嗯、对， 所以你肯定要身体前倾，然后去冲刺上坡。冲刺上坡也是练习这个方法，也是练习后蹬的力量、 哦、 就它是可以代替的、 嗯、 所以其实在跑姿方面都是可以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讲呢，其实 小朋友他们跑步也是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就使劲往前迈，但是他们是没有后蹬的力量。因为我们人啊，在发育，就他们这些小朋友在发育的时候啊、 嗯、 发育的时候他是趋肌的发育要早于伸肌的发育的。什么是趋肌发育？就我们前面腹肌是属于趋的，然后大腿前侧髋关节往前都是算趋的、 嗯、 那这些都是属于趋肌的发力，他的趋肌的发力是 早于他伸肌发力的。所以呢他的趋肌是有力量，伸肌的力量会比较弱，所以他们会习惯用前面的力量发力。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那些、小学生运动会他们跑的时候就往前步子迈得特别大、 嗯、 往后的蹬的力量不会很大，他们有这么一个特点、 哦、 所以他们什么拖着轮胎跑啊，去跑上坡啊等等，这些其实对于他的提高成绩还有就是他的力量，其实这也是一种力量的训练、 嗯、 抗阻嘛，这已经对抗阻力了 对吧、是有非常好的这个 作用在里面的。 对 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啊、 嗯、 就是不愧是像在视频当中提到的、 嗯、 这个爸爸他还是有一定的专业训练基础的。 肯定他原来在运动队没少拖轮胎。 对，所以能够给孩子或者说给他们这个家庭去制定比较有针对性的这种训练方案嘛。 但是我同时要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拖这个轮胎跑，一般来讲嗯，它距离不会很长。 对， 也就是我们在原来训练的时候，就是我们加速啊，加速的跑，也就是因为我是练短距离的，短距离的话也就是20-30米， 嗯， 就冲刺。因为100米的运动员基本上前三十米是属于这个起跑阶段嘛、 嗯、 对吧，就加速阶段。这个加速阶段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的重心是要前移，上半身是要向前的，所以我们在那会儿练习的时候就基本上不太超过50米。不太超过50米去这么训练。但是如果你是练想中长的话，可以拖100米，这个没问题的、 哦、 对。但你说拖带太久的话，其实到后期你会发现他的动作会变形，因为这个会很累、 嗯、那当然啊，除了这个拖轮胎之外呢、 嗯、 给我们其他的朋友一些建议的话、啊 嗯、 就是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还可以做哪些训练可以提高他们的这个跑步的成绩呢？ 嗯，其实很多了，还有就是可以跑下坡。 下坡， 对、 哦、 我们可以这样跑啊，就是你上坡跑，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找一段路，可能也就是一般上坡的距离不会很长，可能20米、30米，最多可能50米啊，你就加速往跑、 嗯、 加速跑到顶之后呢，然后你就走下来，然后再冲刺，这是完全练习后蹬的力量。还有一种跑法是练习下坡跑、 嗯、 下坡跑呢它主要是拉步幅用的， 就是要控制你的步幅， 不让你的步幅变大， 反而要变大。 对，要变大、哦、因为呢我们在下是这样的，你像我们跑一般人跑动的时候是在一个平面的状态去跑、 嗯、 对吧，地面是平的嘛去跑。但是我现在好了，下坡那个地面变斜了，是斜向下，如果我的步幅越大，我的滞空时间就会越长、 嗯、 对吧，那我在空间移动的距离就会越长，就省力嘛，其实就是省力。你不可能说下坡的时候你频率跑得很快、 嗯、 你不可能你频率跑得很快，你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小腿倒的， 对，就特别快， 现实， 而且最后很容易就是把脸一下 摔倒了嘛， 一下 贴到脸地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有两种方法，一种叫我们那会训练叫放松跑、 嗯、 放松跑就你怎么放松怎么跑，而且速度是快的，绝对你因为你下坡它是有个这个 重力啊， 对，有一个重力，还有就是那个 加速、 那个、加速还有那个重力势能在里边、 嗯、 然后就会让你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你会发现你的步幅就会迈得特别开，你知道吗？ 对， 这个是拉步幅用的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 哦、 就比如说有些人啊他跑步就那个步幅啊总是打不开， 哎，就用这个方法。 可是下坡的时候它不会对膝关节的冲击会很大吗？ 没事，都距离很短，这个没关系的。但这种的训练方法一定是建立在有一定训练基础的人去跑，而不是啊，我没怎么训练，然后呢你然后可能跑个一两次就感觉，哎，你看那个腿迈不开，咱们就跑下坡跑吧，这种的就不要了。 那给孩子也是在这个前提之上吗？ 对，就他至少平跑他先练习一段时间，或者哪怕我先跑一段上坡跑时间，然后尝试去练下坡跑，基本上是在就你在训练的你感觉到了训练中期阶段，比如说我们可能跑步跑了两三个月了，差不多有一定基础，可以让他尝试开始做下坡跑。刚开始不太推荐，因为他如果一旦控制不住的话，最后他刹不住，真有可能一下 是啊， 这个 就是有受伤的这个风险，而且风险比较大。 对，而且呢，就是哪些人我就不太推荐做这个下坡跑呢？就是你的大腿是抬不起来的。有些人就跑步，他为什么这个步幅不够大？因为他大腿抬不起来。大腿抬不起来的原因就是主要是因为他的髂肌没力，所以他主要是练需要做基础训练，就要做抬腿的训练。最简单就是做高抬腿训练。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短距离的运动员，他们在基础热身活动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叫高抬腿跑，对吧？然后他们要做这个，就是你先把这个东西做好了，然后你再去做。如果你是直接迈过高抬腿这个训练，然后去直接做这个下坡跑的话，你摔倒的概率会很大。因为腿抬不起来，就你就腿老着急往下落，你着急越着急往下落之后，它那个速度会越来越快，最后腿跟不上，就只能趴那去。 对。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 而 且如果你高抬腿跑做得很好了之后，然后你再去跑这个下坡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成绩是有质的提高。还有一个叫我刚刚所说的放松跑啊，就是反正你放松迈大步，就当时我们训练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我们的教练跟我们要求就是你的步幅越大越好。我现在不是要求你频率，就怎么放松怎么跑，就拉步幅的。还有一个就是车轮跑。车轮跑我们现在呢就是不太推荐你后蹬啊，而是更加关注你的腿的抬高和最后落地前的一瞬间小腿往前送的距离。是这个距离，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是把一个跑呢把它动作分解了，分成前半部和后半部。 对，如果把它连起来的话，就感觉你的腿特别像一个车轮的那种， 对，特别前面就那个就有那个往前最后那一下就扒地的那一下感觉啊，是做这个，所以那个叫车轮跑。所以从远处看，你看那个腿就扒在前面，就跟轮子似的往前扒。 但是真的我觉得都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强的身体能力， 对， 才可以做。 对，所以像这些你刚开始做这些基础训练你根本就没做，或者是刚开始连高抬腿你可能连的就可能1分半钟你都坚持不下来的这些人群的话，你上来就去跑那个下坡，我是不太推荐。 当 然还有一种简单的哈，还有就如果我们讲解，哎，我可以做高抬腿跑，但是我觉得高抬腿跑有的时候有点枯燥。还有一种就是爬楼梯。 哦， 爬楼梯。爬楼梯呢就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就是比如上下楼上下班赶着急的那种，是要走频率的，是要走频率，一级一级的，一级一级走，然后左右脚是快速点地的。 哦， 对，有看过最近那个我们的奥运健儿苏炳添，他们奥运健儿去香港那边去做交流，然后苏炳添展示了一个就是原地的快速的点地的，有点像那个然后前面换成楼梯就快速的往上跑，快速的往上跑。那这个训练什么呢？这个其实也是对后蹬训练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练你髋伸展这个力量，最后蹬直嘛。还有就是呢，就你落地的这个速度，还有就是频率啊，这个方面对于提高你的步频是特别好的啊。而且它要求呢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因为你要往前，所以你不会身子往后摇，也是身体前倾的，身体前倾快速往走。基本上练习这种方法我们都是一级台阶走、就是很快速的往上爬。 对， 这些都是属于在跑步当中的一些基础训练。还有一种就难一点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有加入一些协调性训练。协调性训练就是我们还是一级台阶，我们现在比如说吧，我们现在可能12级台阶，对吧？我就叭叭叭叭叭叭往上跑，就很快速的点地哒哒哒哒哒往上点，所以他练习踝关节力量特别好，然后上去就可能 又走下来，又来一趟，又这个可以十趟为一组的， 嗯， 这个可以十趟为一组。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可以你可以让他练习四趟为一组， 嗯， 因为十二趟台阶就憋一口气就可以上去的，很快的这个。 但是反正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一类的听起来，对于小朋友来说，在安全性上，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比较前期的考量啊。 这个其实还好， 嗯， 那楼梯方面还好，就是你刚开始可以让他速度慢一点。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让他速度慢，其实他只要身体前倾，他的受伤概率不是很大。 嗯， 因为他最多就是往前趴，因为楼梯嘛，他一下就扶住就好了，一下扶住就好了，这种概率几乎是很少的。但我说的下一种，就是他需要他的协调啊， 嗯， 平衡能力更好的，就是我们要求一级台阶，一级台阶，然后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特别快，特别快。然后呢，那个摆臂是很自然的，所以是有点。只是腿在下面动，快速动的， 嗯， 这个是对于他的协调能力练习的，还有就是步频方面练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对， 所有我们说的这些，你会发现，包括上坡跑也好，包括下坡跑也好，包括我们的高抬腿跑也好，包括我们的以楼梯为基础的一种训练方法这些哈，那么他们你会发现在练习的时候，你的肚子会特别累的。 嗯， 如果你的肚子没收紧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的动作做不出来， 嗯 啊，而且呢，你的速度和频率也起不来，所以呢，这些是就在这里边，其实核心的训练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嗯， 因为我们的摆臂和下肢不能脱节的。除此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腿部的基础训练，对吧？除此以外，还有呢，就是摆臂也要训练的， 嗯， 摆臂不跑步不就摆不就可以了吗？对吧？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有些人刚开始跑步，特别是在青少年阶段，女生偏多，男生有，但是概率上就少一点点，就他摆臂的时候是横着摆，就见过， 前后啊， 对 对, 对，应该是前后嘛， 啊，对, 对吧，然后 左右 有没有看到好多女生跑步就左右的那个肘关节是像两张打开这样摆的，这个是一定要给他纠正的。我告诉你，这个纠正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让他拿两个棍儿， 嗯， 然后他跑的时候，如果是要交叉，那棍儿肯定能敲到，是这样，这是硬性的一个改的方法。再一个，平常的时候呢，就是让他做摆臂练习，前后做弓箭步，就是不用蹲下去啊，就是交叉步。然后呢，就是肘关节差不多是90度，然后做前后的摆臂，可以打节奏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他们摆臂训练也要练的， 嗯， 就很多人会忽略这个摆臂的这个训练。啊，然后你像原来我们训练，因为短跑它要求的爆发上肢力量也要强，所以我们那会儿练习摆臂的时候都是要手拿杠铃片的 啊， 都是拿杠铃片去练的，因为你在启动的一瞬间你的手臂的力量要带动的， 对对， 所以这些作为家长也是我相信 可以有所借鉴， 对，我相信在视频中他的父亲也应该会那么练习儿子的啊， 找到了共鸣啊，常练。 对对， 那对于柔韧性的练习有没有一些需要进行的呢？ 要，特别他们即将像他的儿子十岁，马上就进入一个要快速 生长期 了， 啊，黄金期啊， 所以他们在这个训练的时候要注意就训练前的热身，训练前的拉伸。还有就是一定要做好训练后的放松， 嗯， 这个放松其实跟我们成年人没什么放松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的，但是在跑步运动当中，在初期热身的时候，可能以动态的拉伸为主。什么叫动态拉伸？就是比如说向前踢腿啊，向侧踢腿啊，弓箭步压腿，这些是属于动态类拉伸，不太像我们在健身房当中可能坐在那个地方向前身体弯曲保持那些，保持不动。这种静力拉伸在小朋友阶段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放在最后放松阶段做， 嗯， 然后一般在前面的时候是以动态拉伸为主，然后最后的放松啊，其实跟我们成年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啊，就是你可以做筋膜的放松啊，筋膜枪也可以啊，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股四头肌的拉伸啊，腘绳的拉伸啊，然后小腿肌肉的拉伸啊，这些他们都是可以做的。训练后的拉伸时间。基本上可能有些家长朋友会问啊，就是这些我给这些孩子或者哪怕我自己训练，我到底要拉伸多久，拉伸多长时间，半个小时 哇， 至少，因为他马上长高，就不要想着像成年人，咱们为什么有些成年人练练练练练之后那个肌肉就变得特别紧，其实跟你 其实有什么练的时候特别凶猛，然后练完之后就，哎，洗个澡吧，走吧， 拉不拉都无所谓 了，对， 感觉。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觉得就特别绷紧嘛。但我们成年人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会再长高了。 嗯。 但如果他训练之后肌肉特别特别绷紧，然后接下来他又要骨骼要快速发育，这个时候肌肉又绷紧，那肌肉就会限制骨骼去长高。 对啊，是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儿童在长高的那个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一些什么屁股疼啊、脚后跟疼啊、 生长痛嘛， 对，生长痛这种情况， 俗语叫， 对，就去医院检查，检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医生可能啊就长得太快了啊，长得太快了。你记得他这种情况就是要 多做拉伸， 对，因为骨骼的发育，它那个长度发育，它是优于，它是快于我们肌肉的， 嗯， 它是快于我们肌肉，所以肌肉那会儿呢就有点跟不上骨骼的那个发育， 对， 所以这个时候要给他多做拉伸，所以你在运动之后你再给他做拉伸。时间，那我直接很明确跟家长说，如果你想让你的 孩子 长高，半个小时起步，记得是起步， 嗯， 你别半个小时以内不可以，就做全身的，就放松，你可以做拉伸，然后每一次做3到4组，然后充分的拉伸，什么叫充分的拉伸，然后再做筋膜的放松等等，这些这个时间我们是不能省的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说白就是想不想让孩子长高啊， 对， 这半个小时是必须要坚持的嘛，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因为男孩子基本上到12到14岁， 嗯， 这个区间就这2年， 嗯， 他会长得特别快啊，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滞后一点点，有个别的啊，有些人可能16、17还在长， 不一样嘛， 对，不太一样， 对，稍微有一些不同， 大概率的女孩子基本上是在10岁开始她就进入这个 发育期， 发育的这个快速期了，男孩子要稍微晚点，就12岁左右，就她一辈子就这2年的时间你过去了，你说哎呀算了，咱今天节省这半小时吧，这个半小时过了就过了啊，过了就过了，过了今天明天你说再找不回来， 对， 她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这段时期可以说叫他们生长发育的一个敏感期嘛， 对， 这段时期当然我们不是说以后就不长了，因为有些朋友还老说呢，哎，不是咱们有一个俗语23还窜一窜呢， 啊， 有的人反正 有那种的， 有这样的， 啊， 不代表说以后就不再长了， 对， 但是这段时期它的增长可以说是最快的， 对， 最明显的，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感觉，就在这段时间孩子的校服基本上恨不得可以说是半年就得换一身，有的孩子真的长得猛的话那是， 对，男孩子你看他的鞋， 对，就会很快的就要更新他的校服了， 对， 所以为什么常教练要说在这段时期我们要抓住这个黄金期呢，那就是我们做了这个每天的一个柔韧性的练习的话， 嗯， 那就给孩子一来解决了他在生长过程当中也许会出现的这个生长痛的问题， 对， 二来还有助于他长高，何乐而不为呢， 对，当然训练方面就是我不一定每天都拉伸，就根据训练可以去走的，如果你是说我是想提高成绩然后增加他的，每周3到4次可以了，3、4次可以了，就还是回到我们有点像减肥练，至少练一天歇一天，练一天歇一天，有点像那个概念啊，就这个是对他有很正面的效果了，记得每次训练完一定不能忽略拉伸，这是我再三强调的， 嗯，对，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一家啊，说的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带着孩子跑2到5公里嘛，那有的家长就说了，那像刚才常教练您说了，不是一般4次左右吗，那这种每天的量大不大呢，孩子们到底能不能够就是用这样的量来进行一个练习， 对他们10岁左右的话其实2到5公里是可以的，再超过我不太， 那就是每天都这样的话都是没有 问 题的， 其实问题不大，如果初期的话你上来给这些，他这个年龄10岁嘛，如果你给他来个5公里的话可能会有点吃力，2公里左右他是没问题的，后期可以，比如我2周当中有一次我们跑一次5公里呀，偶尔 我看这个视频当中他们一家时不长的还会来一次10公里，甚至更长一些的， 那个就要看他的这个前期的训练基础了， 对，所以说其实那个孩子他是有一定训练基础的，但是 对 于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如果没有的话，家长也想开始这样去做的话啊，我们可以先一点一点来，而且说实在的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家长来说让您上来跑个2到5公里自己的身体素质未必都能够立马坚持起来， 对，其实我们最敏感是可以从哪里去看呢，我们就看中小学生运动会，你看那个项目就不太一样，小学里面你会发现最多就是3000米，你发现吗， 对， 就长跑就3000，到了初中就会有个5000米，男子5000女子3000， 对， 对不对， 然后到了高中组才会出现什么万米 一万米、啊、 对，所以你像十岁的话也就是小学阶段， 是的， 所以我个人来讲不太推荐让他去跑十公里这些，因为他本身他的心肺功能没有发育到那么好， 就还不健全、嗯、 对，还不健全，因为他没有发育成熟、 嗯、 所以两公里是没问题，两公里五公里这些都是合理范围，两公里比较初期训练的话比较合理，一些两公里的话、 嗯、 也就是操场标准四百米跑到五圈嘛，对吧、 嗯、 五圈对于这些孩子来讲的话他会刚开始他会觉得有难度的，他会觉得有难度，对于一些你后期刚开始训练的话两公里，但对于他身体来讲是没问题，他是可以坚持下来的， 哦、 但是可以，但你可以给他分段跑，比如刚开始我们并不一定一口气要跑一个两公里， 对， 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热身，我们可以跑一个四百米、 嗯， 或者是跑一个六百米，对吧？一圈半，或者是甚至两圈，然后接下来我们做完那些拉伸啊、动态拉伸啊、热身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尝试，比如说两百米跑， 嗯， 也可以啊。对吧，两百米然后我们走一百米，两百米走一百米，然后逐步去累积到这个程度也可以的，就是你最后的总量可以达到两公里，然后逐步最后可以比如说我们今天热完身了，然后我们一口气去跑一个匀速，去跑一个两公里、 嗯 哎，让他挑战一下，这个是可以，一定要有渐进的。 嗯，而且说实在的，如果能够增加一些这种不同的形式的话，也可以提升孩子在练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乐趣嘛。 对， 他们其实是需要不断的激发或者说刺激他们的这个兴趣点的，否则的话孩子会很容易觉得枯燥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家长跟他一起练的话，这个兴趣点会可能会更好。 是的，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像视频当中啊这一家三口每天坚持的这么好，还是像我们一开始提到过的嘛，家长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嗯、 其实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自己也会稍微的检讨一下，就是我女儿也是特别喜欢跑步，然后她就经常会说、 嗯、 妈妈你跟我跑步，然后因为我跑步很差，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婉拒她的这个要求、 嗯、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从自己的这个自身角度去出发一下，或者说是我这个合理范围之内的和她进行一些这样的互动，我觉得真的是会让孩子在这项运动当中啊，我们不说是希望他要成为多么专业的运动员或者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嗯、 但至少他对运动始终是有这份热爱的。 而且呢其实这个你我们说单纯跑步哈、啊，这种中长距离的这种跑步其实特别是对于青少年他们心肺功能的发育是特别好的。 是的， 因为他们在这个阶段当中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呼吸系统， 嗯， 当中的呼吸器官等，它是都会处于一个发育阶段，所以如果经常这个锻炼的话，有助于增加它的肺活量啊， 嗯，对， 肺的通气量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 是的， 嗯， 所以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大家也都能够行动起来，通过这个视频给我们一些启发，也可以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像我们曾经在疫情期间那段时间，大家都是处于一个居家的状态、 嗯， 我们不是也衍生出了很多和家人一起来进行的这种互动的锻炼的方式，真的是给我们那一段时期啊，大家阴霾的心情增添了一抹亮色，可以说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希望，而且也让很多的孩子在那段时间和家人之间的这种感情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通过我们这种有趣的互动啊，增进了很多。那也希望我们可以在现在一个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的这个阶段，依然还能够有这样一个好的心态去陪伴孩子、 嗯、 用运动锻炼的方式去鼓励他，去影响他，让他也成为一个拥有良好的运动习惯的一个健全的人嘛、啊、 还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是的、 嗯、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长江脸，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长江脸。 嗯，好，大家再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